是不是你 今天我才

熄灭。 将我打扰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多么逍遥。

谢谢， 谢谢， 谢谢大家， 谢谢。 难得一身好本领，情关始终闯不过，闯不过。柔情蜜意，乱挥刀剑无结果，流水滔滔斩不断，情丝百结冲不破，刀锋冷，热情未冷。 心中可否已有我的一片深情。 亲密。如果有这么一天，我已爱上你，你会不会接受我这份真情意？我希望下一次再见到你，我俩不再属于 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 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与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